問題嘅，關於米醋嘅。咁咧，米醋咧咪你提過咧可以愛嚟譬如洗頭啊咁樣嘅。咁咧，我咧因為咧就買咗一支咧叫做蘋果醋。咁我本來啊諗住即係整一啲沙律啊咁樣溝溝嚟食，但係咧食落又覺得其實都幾難食嘅。咁我想問下咧個可唔可以我唔愛嚟食啦，我愛嚟 可以 用嚟即係洗頭啊 咁樣。可以，如果你覺得蘋果醋難食咧，你就將佢撈埋其實第一即係一齊食噶嘛，如果淨係用蘋果醋嘅。例如一加甜劑咯，頭先我提過嗰啲嚇，咁你用嗰啲一齊食，加啲咁樣提子乾啊嗰啲，或者如果你要嚟係打啲汁啊，打啲湯啊，我哋做果菜露嗰啲咧，落少少嘅蘋果醋，再加頭先我提過啲加甜劑，好食噶。 啊， 係 即係如果我唔中意食咧，我真係我嚟照洗頭嗰啲都得，有糖分喺裏邊嘛。 应该唔多噶啦，而家佢已经发酵到咁嘅程度咧吓，已经系消化晒咁滞。 咁如果啊苹果醋我用完啦，咁我日后再用嚟想洗头咧，咁喺譬如超市买一啲佢叫米醋啊，即系譬如 大陆系啦， 米醋 系啦， 可以用， 可以噶啦，得噶啦，嗰啲得噶啦。 好啊，明白晒。 好，多谢你袁小姐。 好，多谢晒你电话，袁小姐。